嚟到农历年十二月呢、這个。系啦，十二月十七号嘅敏感时刻啦， 你咁都记得啊，莫莉睇唔出、啊，你睇佢够力啲人嚟嘅，真系啊， 唔系啊，特登睇嘅呢排，尤其是差唔多新年嘅时候咧，就更加要 check 啲日子啦， 数住系啦，有几时过年好快啫，今日廿九号，两个礼拜，十二号已经年初一啦， 但系对于未执嘢嘅人嚟讲咧，其实就真系冇乜时间嘅啫， 点啊，你屋企好乱咩？ 好乱噶，我经常 平时你唔执嘢噶， 平时唔执嘢噶，一年都可能未必执一次嘅，但系年尾。嘅时候点都会象征式去执 大扫除啊嘛，系嘛，好有象征意义啊，系咪啊？每一年都提醒你，喂，好啦，执一执啲嘢啦。咁我相信大家都系啦。虽然今年疫情关系啦，我相信好多朋友想去拜年或者想同啲朋友啊点样聚一聚，而家都难啲噶啦吓。咁、啊，就算唔嚟拜年都要执屋啦。咁我见到。我有一次咧，咁啊行呢个姨妈家私嗰度啦，咁啊 weekdays 嚟嘅，其实都咁啊都谂下啊，已经疫症啦，叫大家唔好视为去啦吓，咁啊应该都几疏落啊，哇，点知落到去咧都几多人吓吓，咁啊唔能够用人山人海嚟到形容，即系不过都唔少人啦喺嗰度买嘢吓、 嗯， 我估大家咧喺呢个疫症期间咧，唔需要等到呢个大扫除嘅日子咧，大家多个时间出嚟咧，都经常屋企咧就系都执下间屋噶， 系咁。咁啊，经常性执屋，我觉得系好事嚟嘅。但系同一时间咧，我都觉得因为喺屋企嘅关系咧，大家都闷啊，会上网买好多嘢，所以一路执一路囤积，一路执一路囤积。 唔系嗰啲一路即系执一路买，咁跟住一路都可以处理翻你之前可能冇用过嘅一啲嘢、嗯，捐俾人啊，执出嚟啊，系、啦，又或者送俾人啊，咁嘅咩？ 早排其实咧，我就好嗰啲咩都唔舍得执，咩都唔舍得掉嗰啲人。 你咩都唔做啦，系嘛？除咗做，除咗翻工， 系啦。因为我成日会觉得嗰样嘢有用啊，又或者有啲袋又或者衫嗰啲咧，而家冇着到，但几年之后咧就会兴翻嘅，咁啊唔敢掉咯。又或者有啲咧，直情系买完之后咧，唔知摄咗去边，直情唔知道有件咁嘅衫添啊！即系我就会成日有好多呢啲嘅大懵嘢咯。咁跟住之后咧就好啦，咁明明我有件格仔衫嘅，点解唔见咗？好啦，咁啊出街再买过啦，又囤积多件啦。咁、所以变相咧就好似感觉上面多咗好多嘢喺屋企。 你打开个衣柜啊，打开个柜桶，你唔觉得？我真系要执一执佢，我一定要搞一搞佢，你唔觉得咁样即系好混乱嘅咩？系嘛？ 所以咧，我就系嗰啲咧好乞人憎嗰啲，点解成日约亲我都会迟到咧？就系咧朝头早咧出街嘅时候咧就要搞呢搞路，搵呢样搵嗰样，搵劲耐嘅人。 嗱，即系咧你呢啲咁样嘅情形咧，你都明知自己系咁噶啦，但你又唔中意去准备。嗱，我唔好讲你执嗰个单，即系你唔中意去做，你明知约咗人可能早啊诸如此类，你唔执定啲嘢出嚟嘅。 有啲會，我譬如好重視或者我知道好 。如果遲到就好唔重視你啦。 唔係，應該咁講，因為我知道譬如我第二日有啲好緊要嘅，即係要啲 dress code 啊，或者有其他嘢、我會擺定出嚟嘅。但係我通常咧，即係朝頭早揾或者夜晚嗰日揾咧，就會揾好耐啦。因為成日啲嘢唔知道撇咗去邊、因為我最簡單嘅就譬如我個用完個八達窿嗰啲卡啦，因為譬如屋企我平時可能入門口都係用嗰張卡，出完用完之後，我有時可能拍咗喺呢個鞋櫃上面啦，有時可能擺喺茶几啦，有時擺喺台，係每次我擺嘅地方都唔一樣， 都好隨意嘅，好隨心嘅， 係啦。我試過有一次咧，抄咗勁耐咧個袋啊，即係我臨鎖門嘅時候鎖匙，我抄咗耐，點解冇嘅？明明喺袋㗎， 係啦，咁點解去咗邊度啊？係啦，後來又喺邊度揾翻？因為買個樽身啊， 係啦，跟住我就翻入去屋企再揾啦，周圍都揾唔到，結果原來我一直擺咗喺褲袋。 哦， 即系我就系因为预咗自己会唔记得啊，我就摆定落裤袋先啦。到出去锁门嘅时候，我就以为喺自己个袋咯。咁但系我想讲咧，即系好似我呢个又大头虾，又或者成日唔执嘢咧，到最后屘要成日搵嘢呢一样嘢，唔只系我一个人。 系啊，好多人都系咁嘅。 系哦，原来咧有一本书咧，佢都指出咧就话翻工嘅人咧，原来每一年啊花最少咧系有七个礼拜嘅时间去搵嘢啊。即系一年里面有七个礼拜，即系话52个星期去计嘅话，佢平均每一年足足使咗超过 13% 嘅时间去揾嘢呢一个方向。 即系我唔知道究竟头先你讲啲数字啦，系啦点样计出嚟啦，系啦净系咁样听，你每一日常就系、我啲嘢摆咗喺边度咧，我赶住出门口啦，点样咧，日日都咁样好似打仗，令到自己咧好似热窝上嘅蚂蚁，即系呢种心情咧。 即系系咪一种享受咧？因为一种折磨，定系你觉得啊唔系啊？因为咁急咁赶去抄嘢咧，先证明我自己存在咧。即系虽然我以前都系咁样， 你而家唔系咁样嘅。 我唔系啦，我已经全部冚冷咧，即系改变晒我呢啲嘅习惯啦。当然我唔系一出世就即系已经好识执屋啦，就系、是、因为经过呢啲阶段咧、 嗯， 即系见到啲嘢要四围抄啊，摆到啲嘢好乱啊，好丑啊。咁我尤其是系点样觉得丑咧？我好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咁啊去人哋屋企咧，哇！点解人哋屋企咁整齐嘅咧？人哋屋企冇工人嘅、嗯，都系靠自己人咧，即系当然主力靠妈咪啦，系啦，都执得间屋干干净净，即系一尘不染。咁但系点解自己哇，即系狗斗咁样嘅咧？丑、嗯、啊！咁跟住然之后就慢慢学识咧，点样去即系整理自己啦，执屋嘅，买嘢嗰啲咁啊，梗系有啦，系啦。但系买完翻嚟之后，好好咁样摆好佢咧、嗯，即系呢个习惯就系慢慢养成咯。如果唔系，就好似你头先咁嘅形容，日日咧喺度搵呢样，喺度搵嗰样咧，即系嘥咗好多好多唔同嘅时间，又吓亲自己嘅，你明唔明啊？有阵时你赶住出门口嘅时候， 我明噶，所以我尽量都希望而家一年会执一次嘅。 咁我一年先執一次啊， 好過 我真係頂唔順，我諗起我個妹啊，啱啱 佢都係咁㗎。 佢前嗰幾日咪咁，佢而家好咗好多啦，係啦。咁啊前嗰幾日係啦，即係啱啱啊同佢即係食飯，我哋都係好耐冇見喺度食飯。咁佢而家已經結咗婚又投家啦嚇，咁啊唔同我一齊住啦。咁但係唉，佢都講啊，真係。好怀念同你一起住的时候， 因为你会帮他妹妹执屋。 我不是帮他执屋，我就不会帮他执的。Okay? 当然我如果整间屋的东西我会执晒，但我会自己执，跟着执的时候就给到一些你话动力又好，系压力又好啦，系啦，咁佢自己自自然都会执得好啲。咁佢而家就知道，唉，真系原来。整整齐齐，一望落去好舒服咧，间屋咧你又觉得咧，即系啲风都好流通嘅时候咧，系一件好舒畅嘅事咯。 计我话，我觉得最后尾都系妹妹有彭晴呢个家姐系最好、哦，我都希望有个咁嘅家姐。 你自己要做个好榜样啦。 系我会噶啦，因为我都尝试，好似彭晴咁，以前系唔敢揾人去翻屋企噶。 哦，咁即系要揾多啲人去你屋企，咁你就会识得鞭策自己啦，系咪？好啦。咁我哋就揾日上嚟你屋企向你拜年啦。 寒蝉红乱舞，烟花底初度逢。难禁垂头泪涌，此际恨月朦胧。愁绪如何自控？悲哀都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放下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那日重天，只恐相见亦匆匆。 点十九分嘅时候啦，送俾你有 Danny 陈百强嘅，祝你都系啊，今晚今宵多珍重嘅。 讲到咧，无论年年尾都好咧，真系执屋系好紧要嘅。除咗收家之外咧，亦都真系压自己好多时间。 你成日都讲话知道执屋好重要，但你要有行动先得嘅。你冇得个噏字喎， 我已经好乖噶啦，我已经系将咧自己就首要条件啦，第一步曲就系自己用完嘅嘢摆翻喺原本嗰个地方，尽量都会咁样做。 唔系啊，咁你初初你可以翻到屋企嘅时候，好似头先咁讲，你啲八达窿、你啲锁匙啊，你咪攞个一个碟啊。或者攞个盒啊，咪摆喺嗰度，个个翻嚟都摆喺嗰度，系嘛？你一定喺嗰度攞，用完之后一定摆喺嗰度，系咯， 系 搞掂。 系啦，有阵时我会咁，因为有阵时我会 呢个习惯， 系因为有阵时我又会换其他袋咧，跟住我劈咗落其他袋，佢唔会用到。 嗱， 好多呢啲嘢噶。 阿莫莉姐，而家啲袋咧，即 系 好大个噶嘛， 系 咪？咁里边有一啲咧收纳嘅袋嘅，啲袋仔嚟嘅。你所有啲银包、锁匙啊、化妆品啊，冚唪唥摆住一个袋仔喺度。当你换手袋嘅时候咧。你系里边成抽嗰个袋，里边嘅女袋咧，正所谓将佢掹起，换喺第二个手袋， 搞掂。冇谂过呢样嘢，我净系摆好多唔同嘅化妆袋，我冇谂过呢一样咯。跟住而家彭程又开始抄紧 出嚟，我直示范俾你睇，我真系里边有一个女袋，呢啲真系十蚊八蚊搞掂， 好好啊，仲要系几大个嗰啲嚟嘅，半个 A4 纸咁大 啦。你用个袋咁大个， 系啊， 袋咁大冇用嘅，你抄唔到嘢嘅。 系嗱，呢个其一啦，其二嗰样嘢就系、是、咧，我发现咧就系、是、有好多人都同我可能都一样嘅，咁亦都咧有一个嘅文章有讲到就系话有阵时有啲嘢你又好似想掉又唔舍得掉咁样，咁究竟点样做或者有啲乜嘢其实我哋先需要掉咧？因为其实 断舍离啊， 系啦，因为有好多唔同断舍离嗰啲人都教咗佢就哦，你冇用过两年以上嘅你咪掉咯，又或者系 送俾人啦，你处理佢啦，系啦， 系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嘢，又或者你收纳嘅时候你就要收纳得好啲咁啊，例如呢、這个都系我之前做访问嘅时候介绍嘅时候先知就系、是、你攞个大嘅袋，咁你另外仲有啲袋嘅 size 可能细啲噶嘛，就塞落去大个袋度，咁啊压少好多位嘅。呢个我今日用完之后，咦，真系多咗好多位， 所以可以继续买嘢。跟住然之后再塞落去个袋，跟住然之后又摆个第二个袋，系咪啊？ 跟住我系好乖嘅，之后我就会真系每一次买嘢嘅时候，就会停一停，谂一谂，到底系自己系咪真系要用咧？系极度要用先至买咯，同埋会考虑好耐先买。 减价、啊、，final sale 唔买， 系啦，即系我隔多一阵间。就是要先买啦，咁另外啦，就是有啲乜嘢嘢其实啊，你可以唔需要嘅咧，你已经可以掉或者转俾其他人咧，有六样嘢嘅。咁其中一样嘢啦，就系你第一时间你望到嗰样嘢，你发现哦，原来嗰样嘢，譬如当一只 CD 咁计啦，唔系珍藏版嘅，咁啊，你见到佢喺度，但系你之后其实用钱买，你都可以买翻同一只 CD 噶。咁其实呢样嘢你系钱可以买到，所以你又可以放走咗佢啦。 即系可以钱可以买到，可以放走咗佢。 系啦，你就可以放走咗佢啦。 跟住又可以买过， 唔系即系意思就系话，你应该喺屋企清嘅时候，你清嘅嘢，你唔好因为哎呀呢只 CD 我俾咗钱买，因为有啲人就会系咁嘅，就系、是、我可能其实唔系好想要嘅。 都俾钱买噶啦， 系啦，咁啊俾 你就系我嘅啫嘛，啲钱。 系啊，俾完钱之后发现，咦嗰样嘢好似我摆喺度冇用，但我唔想嘥，所以继续 keep 喺度啦。好多人都可能有咁嘅谂法嘅，但系其实就系你撇喺度嘅话，你都系 压 位嘅，不如就放俾一啲有用嘅人，或者佢哋中意或者需要嘅人啦。 延续呢件物品嘅第二生命。 系啦，第二样嘢就系、是、啦，如果你下次经过见到嘅时候，你都唔想买嘅嘢，咁你亦都可以掉咗佢啦。因为根本上嗰样嘢都唔系你中意嘅嘢嚟嘅。第三样，如果你送俾朋友都觉得 OK 嘅嘢，你就送俾朋友啦。因为又系啦，你都其实唔系好需要佢啫，因为你都可以送俾你朋友啦。咁、你真系好中意嗰啲嘢，你就千祈一定唔会俾人啦。 系啊，佢中意嘅嘢已经日日用添， 系啦。跟住另外啦，就系、是、如果有人借 問你借嘢，而嗰樣嘢借好耐嘅話，你都可以直情係送咗俾嗰個人啦，唔需要留喺度啦。咁、第五嘅就係、是、咧，如果你唔想花時間去清潔或者去保養嗰樣嘢嘅話，你都可以掉咗佢啦。或者其實嗰樣嘢喺你生命中唔係太重要嘅啫。係、譬如可能有啲、我唔知啊，係咪有啲花樽啊嗰啲，咁跟住之後封曬塵你都唔理嘅，咁其實你不如送俾人啦，或者俾第二個啦。第六樣嘢啦，就係、是、如果連你都唔会想推荐俾你身边嘅朋友嘅嘢，你都可以掉啦。 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啦。 系啦，咁、所以呢六样就系、是、佢哋都讲咗，就系话你其实如果喺屋企有晒呢六个 items， 或者已经有其中一个 items 嘅话，你都可以放走佢，可以断舍离咗嗰份物件。 讲几容易系嘛、几分钟就已经讲完啦。 系啊， 哇！但系要你去行动，都唔知道要谂几分钟咁少啦，系咪啊？ 系，所以对于我嚟讲，唉，我又重入呢个嘅深渊，又好苦恼。 唔使你，其实阿莫咧，我觉得你真系唔使苦恼。你行动咧，亦都唔会觉得，哎呀，我唔知道由边一度开始。 嗯， 其实由一个好小嘅部分，由一个小嘅柜桶开始， 嗯， 都一样可以。只要你由嗰个细嘅柜桶开始，你一执好嘅时候，你就有动力慢慢去执你嗰个大嘅衣柜啦，嗰、个好乱嘅鞋柜啦，跟住或者嗰个好耐冇执嘅雪柜。 系， 其实系由一小步开始。每一嚟就觉得，哎呀，全间屋都好乱，好多嘢执啊，哎，唔谂啦咁样。咁、你周年复始咧，你就完全亦都冇掂过。同埋咧，我谂而家好多人都教大家什么断舍离啊，点样好似头先啊莫莉咁，你讲好多方法去处理你所有嘅嘢。其中一样嘢当然啊，教你点样执啊，点样去摆好啊，大袋啊、细袋啊，诸如此类嘅嘢。其实呢啲都系手法，最重要即系。是你怎样在断舍离的过程当中呢，你会用什么物品，你会怎样 去对待这些物品，你是珍重它、你会成日用它，那些不用的东西你怎样处理它，其实是关照你自己到底你怎样对待你自己的。所以不是教你执屋那么简单。 只一生等一天，日月如飞，却等不到你，愿忘记又想起你，红笑脸，红裙，红丝巾，白纸般坦率还天真，一对眼水晶般吸引，流转的舞步像浮云，忘记你但仍然想起，越想起更加难忍耐，人的只得空气，明知得不到你，何必再要记起？一丝丝，一点点，笑慰忆记，一幅幅，一声声，又复燃起。怎么舍得你？任由我长短至死，恋一生差一些，不可一起。只一生等一天，日月如飞，却等不到你，愿忘记又想起你。情与爱是无从宁愿我这天地，一丝丝，一点点，笑慰忆，一幅幅，一声声，又复燃起。怎么舍得你？任由我长短 真系唔舍得。 每一个人都系嘅，对住自己要掉嘅物件嘅时候，都话我真系好唔舍得你啊！ 但系呢一个过程当中，就系要你知道到底你系咪真系。真真正正需要佢啊嘛，系咪先啊？亦都减少你自己嘅咁多唔同嘅需要，喂，够用就够啦。 而家听紧嘅系唐兄妹嘅《怎么舍得你》，咁啊转个头十点半翻嚟有性情中人嘅环节咯噃。 系啊，一阵间我哋会啊讲性沉溺嘅，成日都听到，都听咩嚟嘅咧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表示，全面配合国家针对 BNO 事宜的反制措施，由今个月31日起，不承认 BNO 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四項措施包括不得使用 BNO 在本港出入境，相關居民繼續可以以特區護照或者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在港出入境，不得使用 BNO 在本港作為任何形式的身份證明。乘客登機前往本港的航班時，航空公司需要要求香港居民出示特區護照或者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至於未持有其他有效旅行證件的非中國籍本港永久性居民，可以向入境處申領簽證身份書，以作國際旅行之用。特區政府批評英國政府偽善，英國政府回歸前一段頗長時間沒有給予港人居英權，又質疑英方的舉措亦都會賺取很多自身經濟利益，指英國渴求人才和資金，不應該借 BNO 護照舉措作政治遮醜布護航，希望香港居民看清英國政府的政治圖謀。政府建議立法推行電話智能卡實名登記制度，使用俗稱太空卡的手機儲值卡用戶亦都需要向服務商實名登記身份證資料。當局建議公司或者個人向每間電信商最多登記三張手機儲值卡，執法部門有權在迫切或者緊急情況的時候，無需手令要求持牌人提供 SIM 卡用戶的登記資料。政府強調建議有助打擊罪案，會諮詢公眾一個月，期望今個立法年度完成修例。對於有報道表示內地有入口車釐子表面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呈陽性，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表示，內地現時有就進口凍肉、蔬菜和水果進行新冠病毒檢測，在這些食物的包裝上進行核酸檢測之後呈陽性，並不代表相關病毒有活性，有時會驗到是基因殘留，因為沒有傳染性的基因都可以經檢測驗出。他說無論本地或者入口的水果，如果以車釐子為例，可以用清水徹底清洗之後食用，不需要因為內地有關消息而擔心。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0423點，跌17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767點，跌2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4.78，瑞士法郎0.888，加元1.276，人民幣6.434，英磅對美元1.374，歐元對美元1.215，澳元對美元0.769，新西蘭元對美元0.72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64.51美元，賣出1865.28美元。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今晚和明早天氣清涼，最低氣温大約15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0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 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日朝早仍然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边个话电台节目影响唔到人噶？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就邀请到因为游学全世界而去咗日本留学嘅 Lulu， 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留学故事，仲喺日本工作居留起嚟添啊！游学全世界万岁！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志豪游学全世界。 点解要为援交少女发声？ 我哋见到好多所谓出事，即系遇到，包括佢可能冇用安全套啦，唔识用啦，或者可能个客人有一啲即系暴力，或者系有啲唔应该发生，即系偷拍嗰啲嘢发生咗，就最容易出事嘅。咁呢排就系正正就系最多啲啦，即系佢好突然间因为经济嘅困难进入咗呢个行业，而佢之前冇考虑咁多嘢。 今集的敏感人物请来清药创办人兼总干事褒仪。 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的敏感人物。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 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 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新闻之前咧，彭晴都有提到咧，今晚我哋嘅性情中人嘅题目就系讲性沉溺， 系冇错啦吓。咁啊，其实今唔久咧，你睇下啲报道啦，都会有呢啲咁样嘅消息咧，会传出嘅。即系点解咁讲咧？我谂有时可能你谂翻下，有啲记忆嘅，之前譬如好似打高尔夫球好叻嘅高手咧，记唔记得 Tiger Woods 啊？ 记得 啦。咁啊，佢又被爆系啦，即系当然就出轨啊等等嘅事件。咁后来就传佢啦，就话佢有啲即係性上瘾啊、性沉溺啊等等啦。咁跟住然之后呢，係啦，娱乐版啦，有阵时我哋睇到某啲艺人啦，冇错。咁可能就即係都经常花花飞飞啊，又甚至乎俾人知道，哦，原来你有女朋友嘅，跟住然之后又走去搵第二个女仔，咁跟住就话自己都有呢一方面嘅即係情况啦，係一个病，係咪一个病呢？到底係咪咁样去理解呢？咁样。咁所以我哋今日特登即係都揾嚟咧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阿古 Sir 阿古锦荣咧，就同大家一齐去理解一下啦。喂，性沉溺啊，性上瘾啊，咩嚟嘅咧？咁样点样定义？系咪一个病咧？ 系古 Sir 你好 ，Hi 古 Sir， 你好，大家好， 系啦，点样理解性沉溺同性上瘾系咪一样嘅？其实都。 都有好多朋友多時問嘅，即係特別一啲太太都話：哇，我個丈夫好似對性上面好多興趣，同埋要求好多，性慾好旺盛，算唔算係性上癮啊？咁樣樣。咁好多時我哋唔知係咪我哋中國人成日都將黃賭毒咧，好似夾埋一齊嚟講嘅嚇，有賭癮有毒癮，咁係咪都有性上癮啊？咁樣樣。咁其實喺醫學上面咧，到而家咧，我哋都冇一個病啊，係叫做性上癮嘅。 哦， 或者係精神科學上面咧，其實都冇一個叫性上癮嘅病徵啊，咁樣樣。咁而家喺醫學上面最多就會睇可能一啲人性慾可能好旺盛，係可能會因為佢嘅 荷爾蒙分泌影響緊啦，又或者係可能喺大腦我哋嘅前額葉咧，其實係有一部分控制我哋自己啲情緒啊行為嗰度。咁有啲可能係認為係大腦前額葉嗰度失調，所以影響到佢控制唔到嘅啫。咁樣咁所以正常你到到而家咧，我哋醫學上面都冇一個叫做性上癮呢個病症嘅。咁所以第一就希望以後我哋就唔好即係立亂用呢、這個即係、就是、性上癮啦。 冇得做 藉口。咁但係咧，我哋冇呢個病症或者冇。这个病的名称呢，就我哋唔等于冇呢个现象见到。 是啊， 因为我想我哋近呢几年，譬如好似头先两位都讲啦，啊，久唔久啲娱乐新闻啊，一啲名人啊，就会讲啊，点解好似不断有好多嘅性行为或者唔同花款嘅性行为啊咁样样啊。咁喺呢近呢几年，我哋做性治疗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比較多見到呢啲情況多出現嘅，即係譬如可能特別男士啦，因為都好多時有一啲嘅經常好似性慾旺盛啊，去到一個情況係點咧？我哋叫做佢唔做唔得，唔想唔得，咁即係話咧，其實可能佢個思想上邊咧不斷係出現好多一啲性愛嘅一啲嘅片段啦，喺腦裏邊，行為上邊咧，經常都要參與一啲性行為或者唔同形式嘅性行為，甚至乎去到一個失控嘅情況。失控嘅意思話，即係我坐喺度做做下嘢，突然間腦裏邊就飆咗好一啲性愛嘅畫面出嚟。跟住我放工咁，我冇即係突然間行下行下，咁我就去咗揾咗啲一啲撳鐘仔啊咁樣樣。咁去到一個我哋叫做思想上邊咧，出現一個叫強迫性嘅思想，行為上。好像一個依賴性，去到一個不做不得、不想不得的情況。所以我想我們說這些，其實對我們來說，因為又沒有一個叫做性上癮，但是我又見到這些現象，那些為了方便討論，有時我就會用一種叫性沉溺的行為。第一，如果你不用這些字，其實你都不知道怎樣形容這些狀況。所以當我去形容性沉溺行為的時候呢，就是出現剛才的情況，強迫性的思想、依賴性的行為、但是重點呢，其實不是那個性愛次數，不是要做多少次，而是個失控。失控就是說我想停停不到，我不想想想不到。這個就是我們所謂一個概括性的性沉溺行為的狀況啦，咁樣樣嚇。咁而家我諗，我哋喺我哋嘅臨床嘅觀察裏邊咧，其實都有好多種唔同嘅性行為啊，出現一啲沉溺嘅狀況。但我姑且將佢分一啲唔同嘅類別。 好， 類別咧唔係講緊邊啲好同唔好，而可能從個犯法，從個犯法角度嘅嚴重性去睇啦嚇。譬如而家我哋有啲見到一啲沉溺嘅狀況，譬如可能有啲嘅男士啦，譬如我用翻我呢個案啦，佢要每一日經常都要自慰嘅。譬如我自己有一個個案，一個後生仔廿零歲嘅，佢每一朝咧起身咧翻工之前咧，佢都要上色情網頁啦，跟住就係要去自慰。 用好多時間。 咁但係咧，佢係住個地方同屋企人住喎，同爸爸媽媽住，地方好細喎。個電腦就擺喺個廳嗰度，大家都見到 嘅。哇嚇！ 咁 公開， 咁佢要等爸爸媽媽翻曬工啦，佢先可以坐埋個電腦裏面開個電腦啦，上網啦。咁通常爸爸媽媽出門口都可能八點幾啦，咁佢搞得嚟咧，其實永遠都遲到，經常遲到咯。啊，即係搞得完之後個翻工未遲到咯，所以呢個朋友出現情況就喺連工作咧。佢都唔能夠維持到啊！你成日都遲到，結果就俾人炒魷魚啦咁樣嚇。咁有啲就不斷係喺個即係一啲智慧嘅情況上面去沉溺啦，不斷去睇一啲上一啲色情嘅網站啦嚇，甚至乎有啲就可能係有啲窄界嘅行為，譬如有啲電話嘅性騷擾啊，打電話去同人講一啲嘅性愛嘅話題啊，有啲係辦一啲問卷調查啊，我係邊啲機構啊咁樣樣嚇。咁另外有一啲我覺得就可能更加危險啲嘅嚇。有時發展到一啲嘅性行為咧，或佢有時會係會犯法啊。譬如可能我偷拍啦，偷窺啦，或者係甚至乎可能係非禮啦，咁其實可能都係因為有時我哋去控制性慾同性行為上面咧，我哋失調 以致到係有呢啲情況出現啊咁樣樣嚇。而我諗對一啲性沉溺嘅人士，其實個朋友，我諗最辛苦嘅會係啲咩嘢呢？其實因為佢哋大部分嘅時間啊，係花咗喺一啲性愛上邊啊， 係做其他嘢嗬， 影響佢生活啦，即係唔得閒啊，搞到 係 經濟上面都有困難嘅喎、你諗下，我經常要出咗份糧，其實我要不斷要調記嘅話，可能我份糧大部分咧拎咗去調。咁另外亦都影響緊嘅社交喎，因為我成副精神都專注咗喺嗰個嘅一啲性愛嘅事件上面啦，咁樣樣嚇，咁變咗你都冇乜時間去識其他朋友。 係係，香港多唔多即係呢啲情形咧？其實即係係啦，有呢個性沉溺現象嘅人咧，即係古 Sir 頭先你都講你有面對呢啲例子啦，係啦，啲求助嘅個案啦，多唔多嘅咧？咁即係如果比起外國嘅話，係啦。我哋算系啲乜嘢咧？系啊， 嗱，又如果喺香港咧，我就暂时我哋未见过，未先进到做到一个咁嘅统计啊。我有冇人举手出嚟自己做问卷？ 系 沉溺啊，似乎我哋香港就我自己知道就应该冇呢啲数字啊。咁但系外国上边有啲嘅数字显示咧，系男同女嘅比例咧，性沉溺行为咧，男士居多噶。接近是高過 80%， 即是 80% 以上的。咁而在我自己嗰個嘅性治療服務經驗裏面，我自己本身在明愛家庭服務裏面是做緊性治療服務的。在我過去都做緊好多啲男士嘅個案啊。其實大家估下，如果嚟我哋嘅求助嘅男士啊，你覺得最多會係啲邊方面嘅問題呢？ 年齡方面都會唔會有大概嘅統計㗎？即係你接觸到嘅， 係啊！譬如我哋而家我哋見我哋喺個明愛裏邊嘅性治療服務，我哋比較多係可能係30几岁至到50岁呢段中间啊，呢个中年嘅比较多， 会成日都系即系可能睇啲色情片啊，系啊，或者照妓呢啲多，影响到经济啊。 如果唔系，唔会我哋成日喺车度见到有啲人咧都喺度睇色情片，跟住俾人拍上网，好多呢啲噶嘛， 系咪咁啊，古 Sir？ 是啊，嗱，喺我哋自己嘅經驗裏，我哋有兩男士嚟講咧，其實我哋過去求助個案最多就係呢一啲我哋叫勃起功能障礙嘅所謂不舉嘅狀況嘅個。而其次就係男士打嚟就係好多佢覺得自己有啲性沉溺嘅行為啊。咁所以如果根據我哋自己嘅個案經驗，我哋相信為數都唔少啊。咁我諗我哋自己接觸當事人其實都幾辛苦㗎。好多人就話啊，即係你喺個慾海裏面其實係咪可以好享受好多快感啊？其實我哋見到嘅未必係啦。因為當我哋想到如果一個人佢無論喺思想啦、行為啦，都俾一樣佔據住咧，其實好辛苦嘅。可能朋友又冇曬啦，連可能個婚姻關係都冇咗啊。譬如自己見一啲個案，譬如可能有啲男士去已婚嘅，其實佢每一日都，我有啲個案就係佢每日放工佢都要嫖妓。好多年噶啦，第一次唔放工第一時間唔係翻屋企嘅，係要去嫖妓。直至到係後尾太太知道，哇！原來我身邊同我喺身邊瞓咗可能係7年8年嘅丈夫，哇！原來有另一面，我係完全唔知道。當個太太知道嘅時候咧，係完全接受唔到啊！即刻就話決定要離婚啦。咁可能係因為呢個行為令到個婚姻冇咗啦。另外先頭講過，可能有啲係你個工作冇咗啦。另外有啲就可能就不斷去沉溺喺啲即係色情網站啊咁樣樣嚇。可能社交生活都冇埋啦。咁你睇到其實裏面係好辛苦嘅。 係啊，古 Sir 啊，頭先都簡單地講咗有一啲佢嘅個案係點樣啦。咁嗰啲已經去到嚴重㗎啦嘛。咁但係作為我哋敏感時刻嘅聽眾，如果而家聽到對性沉溺都疑惑，咦？我係咪有冇咧？ 係 有冇一啲嘅界線就係話佢如果差唔多係嘅話，佢要正視呢樣嘢啦，或者要尋求協助，或者要去做一啲嘢啦，咁會唔會有一個咁樣嘅界線㗎？ 嗱，我嘗試問幾個問題，因為有時我哋都會問一啲嘅服務商嘅啊，會唔會有呢啲情況啊？譬如假設你如果你有伴侶或者你有配偶嘅話啊，你會唔會向你嘅伴侶或者配偶隱瞞住一啲同性行為有關嘅活動咧？咁樣樣。另外就話啊，你有冇經常有一個衝動去睇一啲色情刊物啊、雜誌啊或者啲視聽媒介啊咁樣樣？另外就話啊，會唔會有時一啲做一個性行為之後咧， 你会感到内疚嘅， 嗯， 同埋觉得羞耻啊，觉得好似好丑啊，啊，唔好俾人知道啊，要收收埋埋啊， 嗯， 咁另外有一样更加重要就系，是，啊，会唔会有时咧，就系，是，有时有啲即使系未婚嘅话咧吓，会唔会好多时候有经常我哋会发展一啲亲密关系之后，好快发展咗，即系断咗完咗，跟住又要发展另一个一段关系，呢啲我哋叫做离合器啊。 嗯， 离开再找一段，跟住再离开。 哦，原来快速去换画都算 系，我以为咁系花心添， 系咯， 先至揾到，要能够弥补到自己中间嗰种兴奋啊个感觉。 嗯， 而更加重要一样嘢要问嘅就系话啊，其实我哋嘅性生活嘅频率，同埋我哋需唔需要不断要增加嗰个频率，同埋唔同嘅形式嚟到维持相日嘅快感啊？因为我哋要不断做嘅时候咧，我哋嗰个快感个感官咧，其实可能慢慢下降嘅。 嗯， 系。 咁跟住我点样可以去保持嗰种兴奋度啊？我要再多啲，甚至会再刺激啲。 系。 我哋觉得可能再劲啲，佢先至可以维持翻相约嗰个快感同刺激啊。咁但系调翻转头，因为佢即系我谂好多朋友亦都因为自己有呢个行为啊嘛，佢又会觉得自己好似好冇用啊，好冇价值，因为好似我连呢啲控制唔到，又唔敢俾人知道， 嗯， 咁佢又觉得自己系一个好冇价值嘅人， 系， 咁佢亦都觉得冇人关心佢嘛，咁， 嗯， 但系性咧好似可以好短时间， 系， 又令到佢好似揾到快感，其实性系一样好特别嘅一个嘅感觉，佢好短时间系令到人可以身体啦。同心理上面可以有个快感嘅，同埋特别喺性行为上面，因为两个人系赤裸嘛，身体好多接触嘛， 嗯， 你直情好似嗰刻同一个人咧，系好似好亲密， 嗯， 啊个距离好似好近啊咁样样， 嗯， 但系当佢完咗之后咧，你又发现突然间个空虚感好强啊， 系，即系 咁跟住又会觉得又好羞耻啊，又空虚。嗯，咁我點樣又令到自己個羞恥同空虛感個感覺可以去減低呢？我又要再有性咯。 係咯，即係我又古 Sir 頭先我聽你講，即係我以為咧，即係係啦，性尋咧，咁你不斷咁滿足自己嗰啲即係啦 慾望 啦，慾望啦，係啦，咁就得到滿足咧，即係好似食飽咗啊，就冇事。但係原來唔係嘅， 係咯， 係咯，即係越食咧就越餓。 嗯， 其實都咁。如果係咁啊，即係其實係心癮啊，係咪正所謂？即係呢啲係心癮比較即係多啲，要控制翻自己嘅行為先至可以話係搣甩佢咧。 所以我想我哋有通常如果是真的有些朋友是觉得好像自己有些性沉溺的情况，我们会做一个就是比较跟他做一个评估的。 嗯， 但是因为有真的有其他的生理或者身体因素影响，譬如真的，如果是我大脑前额叶是一份需要控制，那可能他真的要需要吃一些药去令到他自己平衡翻咁样样吓，咁但系喺我哋自己嘅个案，唔少嘅性寻咧，其实同心理有关嘅，通常会可能系因为有啲乜嘢因素会影响紧佢咧，咁 例如咧， 例如啲乜嘢啊？系啊， 譬如可能话啫，我哋细个嘅时候，我哋可能经历过一啲其实唔系咁愉快嘅性经验啊，譬如我哋曾经见过一啲可能我细个，譬如男士啦。 嗯， 我哋唔好以為男士唔會受性侵犯，其實我自己見好多個案咧，男士當佢細個，譬如假設係受過啲性侵犯、性創傷，其實嗰性嘅經驗俾佢嚟講係一個好痛苦嘅經驗同埋記憶。 嗯， 但係男士喺我哋嘅性嘅世界上面，我哋點樣？我哋要強啦， 嗯， 我哋要主導啦，我哋要控制嘛。 嗯， 咁我哋點樣可以喺過去嗰個性創傷經驗裏面走翻出嚟啊？ 嗯， 我就需要喺將來，如果我嘅性經驗我可以完全主導曬啦， 嗯， 我要好強啦，咁我咪好似令自己去遺忘咗嗰啲好唔愉快的經驗咯，所以我好多時我哋就好啲一啲嘅性尋的朋友就話啊，原來我哋睇翻過去有啲唔愉快的經驗，令到佢跌咗喺個痛苦裏邊啊，出唔到嚟，我就要用性令到覺得我好似主宰翻啊。 嗯， 另一啲我哋都會睇到就係生活裏邊其實好多好唔愉快嘅經驗啊，咁嗰啲又唔開心啦。咁但係男士好多時又唔係咁容易同人講嘅，我好難話俾人聽，其實我好唔開心啊，我受傷，我好少聽男人咁樣講㗎嘛。 即係自己唔開心受傷都會有機會性尋溺㗎。 系啦， 讲唔到出去俾人听。 唔开心个唔愉快，咁我点样处理咧？ 嗯， 我揾咩方法令到自己开心？ 通过性啦，系啦。 系啦，如果我话我有其他可能一啲人嘅多啲唔同嘅兴趣啊，咁，可能就会健康啲咯。 嗯， 但系如果我又冇乜朋友， 又冇乜興趣嘅話，性其實又係一個幾快嘅方法，我哋就可以處理。同埋因為而家有互聯網啊，實在太方便啊， 係 咪？你可以24小時嚇 7/11 嚇，即係即係由一即係個禮拜七日，每日就24小時，我哋都可以隨時隨地，只要你想。你都可以去找到呢啲途径咯。 系啊，古 Sir， 其实女人都会有啲咁嘅现象嘅，系咪？即系如果佢哋有性寻觅， 喺我哋 差唔多系咪？ 开始都见到女士吓啊，个寻觅嘅情况，譬如我有啲，我见到啲女士啊，佢话咩？佢经常都要去一啲嘅夜店，去走啦吓。佢对嚟讲，佢系 search 一啲男士咯。 系系。 咁我都会问啊，其实嗰个开心喺边度咧？佢话最开心就系话可以去吸引到人嚟到 approach 佢， 证明自己魅力。 佢一种感觉系好美妙啊吓。咁可能当然，如果有啲人可能对自己自信啊，或者个由细到可能个价值观唔高嘅时候咧，好多时我哋需要。其他人去俾一啲認同啊，而吸引力或者性吸引力，其實就係一啲好似我哋能夠被重視啦，覺得俾人關心啦，特別如果可能我哋係好渴望同人有啲親密關係，而我諗喺而家個社會上面要建立一段感情，有時都唔容易。 係啊， 咁我點樣可以我又有親密感覺，又可以避免到感情受傷呢？咁我就會揾一啲嘅性關係唔使投入感情咯。 係， 咁好似咧係一個方法去避免到受傷。 係啊，點樣治療咧？如果係咁樣嘅話，有冇方法㗎？ 除咗食藥之外， 食藥之外係咪啊？係， 我諗我哋考慮幾樣嘢啦。第一就係如果先頭講係啊，原來佢係因為細個一啲童年創傷經驗，令到佢走唔到出嚟啊。其實佢要幫佢面對翻個創傷啊，佢要去翻去面對翻啊細個嘅時候經歷過咩創傷，而嗰啲可能佢從來冇同人講過，佢可能自己亦都冇面對過嚇。咁可能我哋就會同佢經驗翻啦，睇翻究竟當時嘅自己受咗咩創傷。其實可能個小朋友當時嘅小朋友冇人識安慰佢啊，咁就將個情況一路嗰啲痛一路去撳住佢咯，咁就揾其他方法隱藏。咁我諗我哋都會幫佢喺個輔導室裏面同佢一齊經歷翻面對翻，佢可以。以前你細個冇人去安慰你，或者爸爸媽媽唔安慰，唔識安慰，或者根本你都冇人同人講過。今天佢作為一個成年人，其實佢有方法去安慰自己嘅。咁我哋喺輔導室裏邊，我哋幫佢點樣去正視翻自己一啲嘅需要咯。 古 Sir， 可能有一啲嘅朋友啦嚇，先頭講過，我有啲個案真係㗎。後屘佢話發現啊，即係佢係咪可以發展其他嘅一啲嘅興趣咧？完全可以嘅。我有一個就係先頭講啊，經常嫖妓嘅。後屘佢選擇咗自己。自己喺屋企整蛋糕啦， 轉移咗視線， 其實係可以將自己一啲嘅經驗轉移咗，而同埋嗰啲都係啲開心嘅經驗啊。當你睇到種啲盆栽啦，或者做個蛋糕，你做完蛋糕之後啊，送俾其他人食，發現啲同事又好開心，你又好開心， 建立翻個社交關係， 翻生活嘅一啲嘅滿足感，我覺得呢啲重要嘅。 係好啊，多謝你啊，古 Sir， 哇，真係非常豐富啊，今晚都真係俾大家。認識清楚性尋覓一下，多謝你 ，thank you， 唔客氣， 拜拜。 若愛是但求開心，我問要不要求其傷心？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划未来，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浪漫叫一切粉饰。同盼待某一刹就觉感情深得可爱，在倾吐那刻回响，感情从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身，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 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衷心，我问要不要求其忠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能陪衬。 伊晨的歌曲是但求其爱，性爱这件事绝对不可以是是但但或者求其这样去做、 哦、那当然是我们即希望两样都有的，是一致的。不过好像刚才古 Sir 讲这个情况，性沉溺都希望给大家知道清楚，又不用说我知道、啊、我是不是呢，我又这么害怕，都有分程度的， 还有都有解决方法的。刚才古 Sir 都讲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的了。到底下个礼拜性情中人又讲些什么题目呢？下个礼拜跟大家讲呢， 拜 拜。Bye.